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多少事都不想，谈祝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道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帝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个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钱不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，徐徐道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的故事。北新桥的海眼，故宫里的镇宫兽，万寿山上的佛香阁。说哪个北京四九城里长大的孩子，您要没听过一两个这样的故事，那您简直就不是北京孩子。这些陪伴着我们长大的旧传说呢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以前呀很少被人提起，但是如果您收听我们的节目，这些故事呢就会让您重新回味老北京的纯真的味道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徐徐道来话北京。北京啊，有过数十座古桥，都修建于元明清三代，有的呢现在还有，什么高岭桥、卢沟桥，但更多的就只有地名了，北新桥啊、白石桥啊、九仙桥啊、东北亚桥啊、李广桥等等。其中呢好多桥都是在不断的城市建设中被埋入地下了。北新桥呢是最有名，刘伯温、姚广孝、锁龙王这个都知道。那么近代呢，要说北新桥是北京城最诡异的地方之一，也有人信怎么这儿有海眼吧，这等等，这个传说是神乎其神。其实关于北新桥近来的传说还有好多啊，一个版本啊是这样的，说北新桥原来叫北新桥，就是心肝脾肺肾的心，这个心是爱心的心啊。乾隆年间啊，恶龙在北新桥作怪，把这个井水都变成了苦水。当时的大学士谁呀？刘墉决心要收服恶龙，管一个要饭的呀，要了一个破碗跟一个破裤腰带。当然了，据说那个要饭的呢是济公啊，反正这都是名人。到北新桥以后啊，刘墉就把裤腰带啊系在碗上，从桥上把碗往下一扔，就把这恶龙就罩到里边，就出不来了。恶龙当然是不甘心呢，就对刘墉说，说桥救了他了，我还会出来作恶。刘墉当时灵机一动，把这个北新桥改成了现在的北新桥，就是新旧的新。那么还有一个传说呢，说这个1958年啊，还有时间呢，您看看，说北新桥啊扩宽马路，路口的东北角啊有个小庙，庙留一口井，就是传说中的锁龙井。说这井下呀有个泉眼，谁要动这泉眼啊，北京城啊就要被大水给淹了。但是这井啊碍事儿，因为它拓宽马路啊，工人们就把井盖就给掀开了，一瞧里边，呵，有一个很粗的铁链子，这井深是不见底。那么当时人呢又迷信，说这不能动啊，但是有那个好事又胆大的，所以看看井底有什么呀，锁链底锁什么呀，倒倒看看怕什么呢，就开始往上哗啦哗啦哗啦倒这个铁链子。怎么倒这铁链子呀，就是倒不到头，老是能倒上来，越倒越多。 同时就听见井里发出轰隆轰隆轰隆轰隆哗往上泛的这种水声。这工人们害怕了，把这个铁链子又都倒回去了。最后呢就把井口给去掉了，拿大石条盖上，在上边修的路。井就在当年十字路口的中心。据说当时围观的人还有数十个人呢。啊，其实这是传说，哎呀，附会，怎么可能有这么个事儿呢？其实不止在北京，在中国的各个地方都有类似海眼的传说。啊，不单在中国，在外国也有，比方俄罗斯。俄罗斯境内有个贝加尔湖。它本身就是一个内陆湖啊，但是在海底怎么样啊？出现了海洋生物。哎，内陆湖是淡水湖，海洋的生物得生活在咸水里边，它怎么能在这儿生着？哎，结果地理老师给不出答案来，说是这个人类的科技现在还没法研究清楚。不过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这个湖底啊有一个因为板块运动而产生的。类似海眼的东西，就是跟海通着的，在井底下，在水平压力的作用下，让湖底呢融入了部分海水，啊，有可能就是这样。咱们呀，前面说高粱赶水的时候说了，说这龙婆带着受伤的女儿逃到了山北的黑龙潭，在那儿安家立业了。其实呢，关于黑龙潭也有故事，这就是黑龙潭的传说。那黑龙潭的传说是怎么回事？我呀，给您。徐徐到来，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。北京城里头，您老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奔老龙王来。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，话北京， 北京的故事。黑龙潭在北京西北，可黑龙潭北边还有个白龙潭，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当初啊，高粱赶水，把这个龙公龙婆龙子龙孙啊，龙子龙女都追到了玉泉山底下，一枪扎伤龙女儿，龙婆呢抱起龙女儿来就逃往了山北的黑龙潭，一头就扎在石头底下，她藏起身来给女儿疗伤。不久呢，这龙女儿的伤也就平复了，这母女俩打这儿起就在潭底下安了家了。龙女儿她喜欢玩啊，女孩嘛，小姑娘，在潭里游来游去的，在水里玩腻歪了，就跟母亲说：“我得出去玩玩去。”龙婆不放心呐，你别离潭太远了啊，玩玩就回来，留神欺负你啊。龙女儿答应了，哎，就变了一个美丽的姑娘，上潭，在潭边上玩，上山。呵，好，正这会儿呢，正在这山坡上啊，龙女正着掐野花呢，忽然身边就走过一个年轻人来。这年轻人穿一身白色的衣裳，头上戴一顶白色的盘龙帽，脸上带着一股凶恶之气，冲这小姑娘就说了：“小姑娘，认识我吗？”龙女一瞧，哦，小白龙啊。白龙哈哈大笑啊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你知道我是龙王爷就行啊。你知道你们现在住的那座潭那是谁的吗？龙女一听，水潭还是谁的？呸，那是我的，你们不能住。我就住。要住啊，要住也行啊，回去跟你妈说去，你嫁给我你们就能住在那儿，你做我的第36724方姨太太。龙女儿脸都气黄了，孽障！说着，她一甩两个翠蓝色的玉耳环，这龙女儿戴俩玉耳环漂亮，转身就奔潭边了。小白龙也没追，就在后边嚷嚷：“小龙丫头，怎么叫龙丫头？她不是龙女儿吗？啊，反正小白龙就这么叫。告诉你那老龙婆，我就住白龙潭，啊，三天你们必须答复我，三天要没回信儿。”我就跟那老龙婆较量较量，说完就走了。龙女儿回到潭里，见着母亲哭啊。龙婆一瞧，你为什么这么哭啊？龙女儿说：“我见着小白龙了。”见小白龙怎么了？他说跟您较量较量。 他跟我较量什么呀？他要让我当他的第多少房姨太太？呵， 龙婆很气愤。 哎，你说现在剩咱孤儿寡母的啊，还欺负咱们，咱跟他拼命。龙女说：“妈，您打得过他吗？他年轻力壮的，您一老太太没关系。”龙婆说：“要论打是不成的，首先他地势熟，第二，有人在这儿啊，帮他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不怕。” 高亮把龙公、龙婆、龙子、龙女追到玉泉山山下，一枪扎伤了龙女。龙婆赶紧抱起来龙女，逃往山北的黑龙潭。逃到了黑龙潭以后又怎么样了呢？其实呢，黑龙潭北边还有个白龙潭，黑龙潭、白龙潭都没有龙，那这是为什么呢？徐徐道来话北京，徐德亮正在为您讲述黑龙潭的传说。 这小龙啊，明知道这母女不答应，仍旧变成了一个白衣白帽的这么一个男子，就走到附近的村里了，跟这老百姓说：“我是龙王爷。”老百姓说：“你龙王爷，我还玉皇大帝呢，你神经病啊！”小白龙现出真相：“你看我是不是？”老百姓一瞧：“哎呦，您等怎么回事？您真是龙王爷？您干嘛来了？”我告诉你们，三天以后，我在黑龙潭，我跟一个野龙比武。你们看天空啊，有两条水柱子，一条是黑的，一条是白的。白水柱那就是我。你们要看这白水柱慢慢往下矬，慢慢往下矮，你们就赶紧往白龙潭里头扔馒头。扔馒头干嘛呀？我饿了，我得吃饭。哦哦，嗨，好。老百姓一听，哦，龙王爷也吃馒头？废话，民以食为天，没粮食谁也不行。行行，您甭说了啊，还怎么着啊？你们必须得扔，多赞我这白水柱盖过了黑水柱，我赢了，我保佑你们风调雨顺。我要败了呢，我把你们全村人都淹死。这老百姓能怎么办呀？没辙，只好答应了。龙婆呢，也知道这小白龙啊得去威胁老百姓去，他呢就找来满坛的大鱼小鱼，就都叫过来了啊，说这个鱼儿们啊，我跟你们说话。鱼儿们说：“哎呦呵，龙婆婆您说吧，怎么了？我本来打算在这儿安家啊，我跟你们住挺好，没想到这白龙潭的逆龙啊想跟我比武，我没有粮食不成啊，啊，我求各位。”小鱼们说：“我们怎么办呀？啊，我们也不会做馒头，不用馒头，我不吃素啊。这样，那个，我求你们给我当粮食得了。”大鱼小鱼一听：“您这不像话呀，您要吃我们，您还跟我们好说好道的干嘛呀？不，这个你们呀做我的粮食，我要赢了，我自然我把生命还给你们；我要败了呢，我的女儿把生命还给你们。您想鱼在龙面前敢说什么呀？”这龙婆摇身一变，就变成了一条大黑龙，张开大嘴这么一吸呀，大鱼儿小鱼儿捋捋行行的就都进龙肚子了。等到了第三天，晴天打了一个大霹雳，咔啦啦，就从这白龙潭里飞出了一条白亮白亮的水柱子，直奔黑龙潭。这黑龙潭啊也飞出一条黑晶晶的水柱子来，这两条水柱子就在空中缠绕打斗，水花四溅呢，就在空中就缠斗了三天三夜。这小白龙呢，有的时候啊就挫下去了，老百姓一瞧不行，赶紧扔馒头扔；有的时候又长起来了，可这黑水柱呢始终就没往下挫。等斗到第三天晚上还要扔馒头，老百姓说扔不了了，怎么呢？馒头都没了，咱不知道他们这么长时间，不知道他怎么能吃啊，啊，做了这么些好几百斤粮食的馒头，这怎么办？现做吧，现做来不及呀。就听啪啪两声巨响， 两条水柱都摔到山边，躺着两条死龙啊。一瞧啊，这小白龙跟这龙婆都用尽了力气了，都累死了。咱再说这龙女啊，龙女一瞧妈死了，那心里多悲伤啊，而且又想起妈妈对鱼说的话，自己必须偿还人家鱼的生命啊，这怎么办呢？他一跺脚，全身就往潭石上一撞，撞的是粉身碎骨啊。他所有这些个尸骨鳞甲纷纷就落在水潭里了，全都变成了一种奇怪的小鱼儿。这种小鱼儿现在就黑龙潭有，别地哪儿都没有。宽尾巴，上下有这长鳍，四个小腹鳍啊，全长在前胸上。太阳光一照，这种小鱼儿是五色光华，照满全身。人们都说这是龙女儿的绣花衣裳。看来这龙女儿穿衣裳也挺俗啊，穿的跟被面似的。反正是老百姓的传说嘛。而且这种小鱼儿呢，两腮各有一个翠蓝色的小圆光，人们都说这是龙女儿的那翠玉的耳环。这种小鱼儿呢，常常浮在潭底下的那个石头的底下，人们都说这是龙女儿听他妈的话了，不再浮出潭面，不再找事儿了。他的头呢，有的时候撞得刷刷的响，人们都说这是龙女儿啊想妈妈了。这种鱼当地人管它叫布鱼。这个龙婆、白龙、龙女儿这都死了以后啊，这潭里就没龙了，所以只有白龙潭、黑龙潭这两池潭水还有这俩地名。其实呢，他们没打架之前也没龙，哎，龙就是个传说。但是这个传说呀非常的美丽，它反映了老百姓对于善的渴望，对于恶的批判。 高亮把龙公、龙婆、龙子、龙女追到玉泉山山下，一枪扎伤了龙女，龙婆赶紧抱起来龙女，逃往山北的黑龙潭。逃到了黑龙潭以后又怎么样了呢？其实呢，黑龙潭北边还有个白龙潭，黑龙潭、白龙潭都没有龙，那这是为什么呢？徐徐道来话北京，徐德亮正在为您讲述黑龙潭的传说。 徐徐道来话北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今天在北京故事这个单元跟大家说的是老北京的老故事，黑龙潭的传说。这黑龙潭啊，坐落在北京密云县石城乡鹿皮关北面的这一条全长4公里、水位落差达220米的一个峡谷里，距北京市区呢整整100公里啊，春花秋月，平沙落雁，这个曲蝶沉悬有18个名潭呢，散落在幽深的峡谷里，千姿百态，各领风骚。其实天好的时候，您真可以开着车去黑龙潭看看，那确实是不错。那这条峡谷叫什么呢？俗称叫鹿鹿谷，就好像是这个车辙鹿鹿压出来的这个谷一样。这个窈窕的、狭长的，俗称叫鹿鹿峪，就好像是一个鹿鹿压出来的这么一个山谷似的，窈窕、狭长、蜿蜒曲折。这谷两边呢都是陡峭的，很奇耸，峰峦叠嶂，3瀑18潭贯穿于其中啊。人们对于黑龙潭的评价是3个字：新、奇、险。在8里长的深谷里有这么多瀑布，这在京郊是无与伦比的，而且从头到尾处处新颖，一点重复之感哎都没有。一进这潭头呢，就被游人呐引入到了穷山仙境啊，使人是心旷神怡，欣然忘返。再往前有个通天瀑，您听这名，通天瀑，垂直陡峭，这个石壁呀、啊、就跟刀削的似的，50多米高，这瀑布从天而降，哗砸下来，烟霭升腾，弥漫在山谷里边，冷气扑面。还有一个叫落雁潭，这地方也好，就是冲天瀑啊冲击而形成的，这个大水面有100多平方米啊，水深呢也不是太深，3-4米。 地势开阔，山峰环抱，山清水秀，河滩上鹅卵石纵横，山花野草茂盛。而且每当初春或者是冬天快到的时候，大雁都到这儿栖身落脚，喝水啊，吃这水里的鱼，所以这个潭叫落雁潭。总而言之吧，这条峡谷幽深呢，景物奇趣，景中有奇，奇中有景，出人意外，是神秘莫测，确实漂亮。有时间呢，您真应该去这儿好好看看。那么除了前面咱们讲的这个故事，就是黑龙小白龙啊，俩龙打架这故事，还有一个故事。那么刚才这故事呢，是出自金寿申先生所著的《北京的传说》。那么另外一个故事呢，就说古时候啊，有两条龙，啊，龙长大也得分家呀。性格憨厚的黑龙呢，就把白龙潭让给自个儿弟弟白龙了，自个儿单身一个人来到了这陆陆峪。当时啊，这儿一滴水都没有，一棵草都没有。这黑龙变成一小伙子，没白天没黑夜的拼命的干。结果这个有一神仙叫云蒙老祖，一瞧，呵，这黑龙又勤快又憨厚，得了，我把你们家门前这两座山搬走吧。哦，不对，搬错了，那是愚公啊，我替你把这山上啊弄得漂亮点吧。就送给他一条彩带和18个珍珠。珍珠撒在了这个陆陆峪内，就变成了18个奇谈，这彩带呢，那就变成了山上的这些个名贵的植物和各种珍稀的鸟类。徐徐到来话北京，拼音首字母加上1039，就是我们的官方微信 xxdlhbj1039。我是徐德亮，想和我私聊北京，您就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，有惊喜。 音阶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。听徐德亮演唱《北京小曲》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今天啊，咱们接着来听这个北京小曲儿，叫一朵祥云。那么这一朵祥云啊，是1到10，说的都是吉祥话，哪句都是吉祥话。三弦伴奏是李建书老师，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下边的长书联播。 火